一年拥有365天，而雪乡一年当中有长达7个月被白雪覆盖。来到雪乡，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人包的自己家的饺子餐，而乘坐古老的马拉雪橇在雪地里狂奔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去纯天然的雪场体验真正的冰雪乐趣，在冰天雪地中泡一场热乎乎的温泉，驱逐所有的寒冷，围观镜泊湖上最盛大的冬季捕鱼场面。可能你会认为所有的这些场景都会有些冷，但是请你放心，所有的交通工具、所有的房间都是暖和和的，而关键是东北人的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暖到心里。如果觉得东北的雪景或者是东北人的冬季生活会让你用太长的时间去感受，我们又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去感受冰雪风情的话，那么去坝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首先它离北京很近，其次它的风景也不逊于东北，而往往呢坝上的温度还会比东北在暖和上那么10度左右。来到坝上的关键词呢就是塞北风情、蒙古涮肉、还有林海雪原滑雪以及抽冰嘎。坝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冬季热门地点，但塞北景致与江南水乡迸发着别样的风情，仍然让一小批人把它挖出来了。你想要冬天来这里吗？小河头随处可见的活水，冰明的雾凇，美得仿佛童话世界一般。雪上的车辙印混着一簇簇白桦林，成了这片特有的风景。这里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冬季来捕捉风景的地方，比如暖水河的晨雾、蛤蟆坝的日落，这些都是不容错过的风景。另外呢，还可以到冰湖垂钓、拔河、抽冰嘎。滑雪爱好者们还可以在这里尽情地滑一下自然雪场。而到了晚上呢，内蒙涮肉是不得不吃的美食，来上这么一顿涮肉，驱逐一天的寒气。这样的跨年，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觉得与众不同呢？来坝上，感受冰雪跨年。好的，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继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在冬季或者是说在元旦小假期我们可以去往的冬季美景胜地。 Searching all my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车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冬天呢，就是要和冰雪在一起，那么眼看就要跨年了，元旦离我们是越来越近，而这个小长假你有想好去哪里跨年了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些在冬季不容错过的美景。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喀纳斯。喀纳斯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为大家提到过，春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欣赏那里的绿，而到了秋天我们去欣赏喀纳斯的五彩斑斓，冬天去那里干什么呢？那里变成了真正的童话梦境，当然要去一趟喀纳斯，去一趟图瓦村落。当你冬天抵达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是真正的天堂，大片大片的戈壁冰原，一个人行走期间方能体会到什么叫做辽阔。积雪多到难以出门，但坐在家门口却依旧能感受到牧民们放牛的身影。漫长的冬日不同于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但从来都不会让你觉得厌烦。在地狱里阳光进入到喀纳斯之前，你可以去往神仙湾，去那里欣赏冬日里光与雾的变换曲，顺着冰冻的喀纳斯河，全身心的去玩转这个童话仙境，住进和睦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在图瓦村落像孩子一般尽情的玩雪，坐马拉雪橇自由驰骋在广袤的冰原之上。喀纳斯的冬天一点不输给它的秋色，甚至比东北的风光还要梦幻一些。这个元旦要不要来这里看一看冰雪般的童话世界呢？说到冰雪般的童话世界，我们真的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北极村漠河。这里是中国的最北端，虽说是中国的极寒之地，但是这里的热情却是火一般的存在着。来到这里要注意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北极村、雪国列车、圣诞树以及最北邮局。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达漠河，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季，一定要去邮政局按一个邮戳寄出一张明信片。漠河这个名字让很多人光是看着名字就会爱上它，中国最北点默默伫立在乌苏里浅滩的一个角，那里有着中国最北的邮局、最北一家、最北哨所、最北金融机构。从你踏上漠河这片土地开始，你就不自主地开启了一场最北的寻北征程。在中国最北端的邮局，寄出一封信件写给未来的自己，到梦幻的圣诞村去滑雪，或者是到乌苏里浅滩寻找祖国的最北点。 到达黑龙江的源头，去看一看那里没有被开发的最原始的东北小村庄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或许你早已欣赏过白雪飘飘，也领略过白雪茫茫，但是唯有到了漠河，才算真正开启了一段寻北之路。 Thank you.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去感受冬季冰雪的美好，去为大家推荐一下元旦小长假到底可以去哪里感受冬的美妙。那么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往四川。谁说感受雪一定要去大东北或者是新疆内蒙呢？四川同样可以感受得到，比如说川西地区的色达，那里是佛国圣地，那里有着佛教学院，那里拥有天然雪场，那里还有成都小吃。在川西北最边缘的角落，藏着散落山间的绛红色撑起的佛国之都。当被雪覆盖之时，你会惊讶它变成了现实版的天空之城，它就是色达。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色达的佛国风情，看雪景覆盖之下的佛学院，前往世界最大的天葬台进行观礼，还可以去鹧鸪山冰雪世界体验滑雪，同时你还可以到嘉绒藏寨去品尝一下特色的嘉绒藏餐，还可以感受神风温泉和特色成都小吃。在这样一个冬天，让我们用心去朝圣一次，无论是宽广的草原、纵横的河流，还是密布的沼泽、巍峨的雪山，那高原的灯火、红色的精舍，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感受冬日的美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去往的是元阳。我之所以为大家推荐云南元阳，是因为每年梯田最佳欣赏时期便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这个时候它的层次感是最强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而梯田上呢还经常浮现云海，美到令人窒息。同时这里还有着少数民族别样的柔美风情，走，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往云南元阳。元阳几乎占据了云南冬天一半的美，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便是欣赏梯田的最佳时节。在各色各样的体验活动当中，我们可以去深入了解元阳古城，那里有着不一样的民俗风情以及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和智慧。在这里除了欣赏梯田之美，还可以学做普洱茶饼，参与建水定向越野，板井豆腐店做一次豆腐西施，而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由沿途的美景串联起来的，以及周围设计感十足的建筑。为了方便看到云雾中的梯田呢，特别提醒你要住宿在民宿当中，这样在你的露台上就能看到悬崖边的风景，拍出绝美的大片。冬天去云南，唯有看如梦如幻的梯田之国度元阳才是最完美的选择，品一杯普洱，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领略古人的聪明才智。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